祝生意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意识世代啦。今天有我主持阿峰在这里、做住先的，因为阿谦呢就刚刚放学现在讲紧嚟嘅。咁首先讲下，即最近奥运就完咗啦，咁就即各个嘅运动员都会、即凯旋而归咁样翻到佢哋嘅自己国家啦。咁通常呢，通常佢哋都会受到好多佢哋嘅国民嘅佢哋嘅欢迎啦，即系譬如美国嗰啲，肯定系好多人去支持佢哋欢迎噶啦。但系咧，唯独是咧，香港咧就好捻特别嘅。咁就咧，首先咧，香港队翻嚟咧，咁就系冇乜人知道嘅，原来系好少人去欢迎啦。而比较出名就系李慧思，咁就因为佢喺广州搭翻嗰个直通火车咁样翻嚟，就喺车站就俾都唔少嘅市民去欢迎佢翻嚟啊，咁样啦。而最特别嘅咧，就系即系睇到香港政府点样去媚共啊，就系喺特登喺机场啦，帮中国嘅运动员咧就搞一个欢迎嘅仪式啦。咁就又整晒啲嗰啲叫即系好鬼正式嘅，又搵咗啲军乐团啊喺度表演啦，又奏。首歌咁样载舞，咁之后又揾咗班小学生啦，咁就拎住支香港区旗咁就喺度揈嚟揈去，又戴晒红帽啊，好有中国特色嘅，咁就做到好似香港咧就好似好欢迎中国运动员嚟咁样，其实咧就唔系好中意嘅啫，其实好讨厌，即系大家都知香港人喺经过咗九二八啊，即系有。本土的思潮慢慢升起啊，由08年那種愛國盲目的愛國情懷慢慢走到去開始去討厭 去對中國這個中國人這個身份去厭倦，開始有種反中國這種的心態呢，就開始就對中國的運動員啊都沒什麼好感的，即是可能純粹看他的球技啊，他的技術啊，不會再因為那種愛國情懷而去支持他，就看到即系逢亲啊，边啲中国队输啊，咁就你都会笑鸠佢哋嘅，咁就即系可能中国队可能拎咗啲金牌，你都唔会去点有咩好开心啊，去话啊好劲啊中国队咁样。咁之后其实我想讲嘢咧就系、是、佢翻到嚟啦，咁样咁就喺礼宾府啦，咁啊香港奥委会就搞咗个喺前晚啦，前晚就搞咗个欢迎晚宴啦，咁就邀请翻嗰啲去咗里约奥运嘅香港运动员啦，同埋中国运动员嘅，咁但系咧，咁就出现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啊，同埋都系睇到好睇到系香港政府去媚共嘅行为啊，就系、是。 香港運動員啦，係比中國運動員係嗰晚係早到嘅，但係咧佢哋安排嗰個位置咧係比較偏僻嘅，即係可能喺可能喺啲左右隔離啊，咁啊，即係比較偏僻嘅位啊，即係好唔覺顯眼嘅。而中國嘅運動員咧，咁就擺咗喺中間位啦，應該係擺咗中間位，咁就即係可以俾其他嘅嘉賓啊見到注意到佢哋嘅存在啦。咁就即係有唔少嘅網民都話：咦，我哋中國同我哋嘅香港嘅運動員係咪好似冇到咧？咁就其實都開始質疑緊呢個港共其實係咪對香港運動員係十分之支持嘅咧？咁就此外啦，其實即係這個質疑其實又不是亂講的，其實已經是有前科，就講一下香港運動員怎樣被香港政府忽視，即是大家都知道那個梁振英呢，就有個名字就說體育是毫無這個沒有這個經濟的貢獻，就但是講了這句之後，李慧詩就在全運會不同的大國際的賽事啊，都拎到呢、這個可能賽的金牌或者其他項目的金銀銅牌啊，咁就為香港這個小城市，這個唔算小城市，這個城市啦，咁就喺國際都出翻啲名氣啊，同埋都係為咗我哋香港人係出翻啖氣，其實都證明到其實香港運動員香港的運動不是毫無經濟的，並不是梁飛振英所說的沒有貢獻，其實很有貢獻的。咁就此外再講下港隊都是很好的例子啦，即是港隊之前在2018的世界盃外圍賽，俄羅斯世界盃外圍賽那陣，就因為那個海報中國捉中那個系列的海報引起了這個港中的矛盾的即是香港人那種憤怒那種啦，就由香港隊由即可能很少一班很熱心的球迷去支持他們，咁就轉化到去有好大班啊，香港人啊，去開始認識啊，開始支持啊，香港隊啊，即係我想講嘅係，即係平之前未出現呢個海報事件嘅之前，其實香港呢個足球隊其實係好少人知啦，即係即使係之前嘅2011，你唔知2010嘅全運會的那陣，即係爆冷贏了日本，攞咗12秒度攞咗金牌嗰陣嘅時候，都即係引起咗一番嘅引起咗香港市民嘅注意，都由香港政府都承諾過話會搞一個叫鳳凰計劃嘅足球嘅，即係為香港嘅青年啊，香港足球啊，在青年那裡做一個更好的發展啦，其實但是之後就沒了聲氣啦，但是沒了聲氣之後到現在都看到，即香港政府是對香港足球對香港運動那種可能一時興起而隨口這樣講一下支持啊，但是其實是沒有做到的，即開這個空頭支票其實講完就沒有做到，但是其實真的很悲又即是很衰的，他们是说之前其实又做了一阵又没有做到出来，这样令到香港足球可能即是有一次机会去继续去延伸下去，继续发展一个比较好的未来，但是又被他慢慢地拖慢了，去没了件事凋淡了，咁到而家去到2015上年嘅外围赛，先再引起翻香港人对香港足球嘅注意啊，由可能由几百人啊，到 到呢個旺角場全場爆滿啦，之後到港超聯嘅咁又可能得個幾百，可能去到一千幾啊，即係嗰個人數係有急升嘅，但係香港政府嗰種態度仲係好冷待香港運動員。是啊，即是我想讲的是即是很濕鳩的香港政府，即是他现在回来了，是 吧？讲头讲命真是上 lecture 迟了啊。咁啊， 讲到咩？ 讲到香港政府点样冷待香港足球队啦，咁就 唔系佢依家话要咩喎？话要 cut budget 喎。 系啊，又即系又成 呢个富三代啊。 系啊，即系咁啊，讲下今日啦，今日应该今日嘅，咁就张小伦啦，系香港嘅运动员啦，咁就喺呢个香港体育学院啦，因为嗰班中国 厕所 系啊，中国运动员过嚟，唔知做乜鸠嗰啲。表演賽唔知做乜濕鳩嘢啊！即係香港政府好撚中意噶嘛，做呢啲嘢去啊！之後啦，咁就佢就去廁所嗰陣咧，就俾個保安台講話，嗰個洗手間就係俾呢個金牌運動員去啊嘛，令到 咁啊！即係佢話當香港運動員冇，即係冇當咁啊，好嬲嘅。即係其實你呢啲又係屌你老尾，又係我覺得係其實有啲係關公災難嚟嘅。屌你老尾，你點可以喂一個香港嘅運動員？你老母你国家乜撚嘢精英啊，乜撚乜乜柒柒啊嗰啲嚟，屌你老母好似人哋话咁样，唔通我打劫佢金牌，屌你咁嘥够气，你点解个厕所都要分尊卑咧？系咪？你下次不如咁啦，好似以前殖民年代最初殖民年代咁样，最初殖民年代咧就有啲咩噶嘛，就有啲地方咧个门口又有块牌嘅，嗰块牌写咩咧？就華人與狗不得來盡，係咪？屌你老母！咁今日你喺香港，你不如咩啦？嚇、啊，港人與狗不得來盡啦！屌你老母，啱唔啱啊？ 係咁咯，嚇！佢其實你好無謂喎，你無啦封咗成個廁所位，就係、是、為咗嗰幾個可能幾十幾個嘅運動員入去用，但其實你。周戇鳩嘅，你個廁所係人哋係大家用啊嘛，你無啦啦咁樣封位咗，特登去要為幫嗰班金牌運動員有班榮嗰種自豪嗰種，即係覺得自己地位好撚高嗰啲咧，嗰種感覺，而去特登去幫佢哋，真係好濕鳩我啦！你而家由張德江啦，張德江搞到睇到即係佢封曬路啊，又成啊，又逆行。就逆行馬路啊！睇到即係香港政府啊，對中國運動、對中國政府啊，對中共啊，對中國運動員嗰種媚共嗰種心態，真係好不得了嘅。但係又冷待香港人，即係呢件事又張德江啊，同埋呢件事都睇到嘅，真係好濕鳩。 喂，你頭先講緊咩？除咗講呢單嘢之外？ 就係講緊香港點樣冷待香港運動，香港政府點樣冷待香港運動員啫。 O、okay, K， 就係咁樣。 今日我見你 prepare 咗好多嘢咧，俾我哋講嘅。咁依家過一半啦，咁我遲咗啦，因為 lecture 遲啦。咁啊講，屌你，咁講我又講啊？點解？即係你今日成個人咧都好撚，即係因為第一日翻學咧，嗰周身唔撚自然咁撚樣啊！屌你老母，已經啊，肯咪去撚到 city 咁啊，揾撚到個班房喎！屌你老母，俾我見撚到入邊坐喺度嗰個挑剔梁美芬嚟，我屌你老母啊！即係火都揾撚埋第一下，我心諗屌即刻開翻 schedule 揾我，屌我心諗梁美芬教法律噶嘛，咁我屌我讀 business 噶嘛，你老母喂牛頭不搭馬嘴啊嘛，咁唔知佢哋可能話嗰啲咩即係唔撚夠課室用啊，咁樣霸撚咗啲課室咁撚樣啦！屌你老母喺入邊，喂仲要我堂。你老尾我嗰堂系上几点啊？我嗰堂上一点嘅。你老尾一点钟都唔肯交个课室出嚟，喺度霸捻住。屌你老尾真系行嗰个，即系仲要步出个课室嗰个姿态咧。我哋个挑剔已经好猛噶啦，系咪？又冇入咗去屌鸠佢，人哋法律系副教授，你系挑剔者一个啊，即系得罪咁讲句，系咪？喂，但系你屌，即系见捻到佢嗰啲嘴脸咧，行出嚟咧，嗰副咁嘅嘴脸咧，就见捻到，屌你有冇距离系咁捻多，又望捻住佢个样咧，屌你老尾真系！呢条撚样唔 P 图系嘛，残撚到乜嘢咁啦，已经吓唔撚，周身唔撚自然啦，咁啊真系，屌你咪，屌我即刻喺 Facebook 开个 status 几撚多人 like 啊，我话屌，我屌佢老尾，第一日喺 City 翻学就见到鼠王芬，你有冇仲要霸撚住我上条拖嗰间课室？ 屌你老尾， 即系你个老师嚟咗嘅已经 嚟捻咗啦，咁佢装入去望下，已经变捻个，屌你老尾未分嚟，咁多你真系敲鸠佢门，喂你阻捻住我咁捻咗啊？点解咪挑塔仔？你同个法律系副教授讲嘢啱唔啱啊？屌你咁样仲有选议员系咪？议员嚟嘅，屌你老尾，你知嗰啲人巴捻闭闭啊嘛？ 咁我呢个时间嘅观念， 喂行出嚟仲要系咩噶？行出嚟仲要系即系唔觉得唔好意思。屌你咁样喂，我霸你间班房应该咁样嘅，迟捻咗几分钟啊，大佬系嘛？ 即系自己冇责任，哇！你啲人真系好不得了，即系最憎呢啲女人，令咁喺度目中无人咁样走出去屌啊！即刻， 真系有啲人啊，有啲 friend 即刻咩啊？即刻嗌我喺个 Facebook 度个 comment 喺我嗰度啊，可唔可以问佢咩叫宪制责任啊？咁样屌你咁样，屌你我惊佢喺嗰度吓，同我讲佢未必讲黑赢啊，大佬。不过我都系新即系新屎坑，我第一日翻学，我唔捻想搞咁多嘢啊！唔系，屌你俾你俾我下次再见捻到佢，下个礼拜选捻完，跟住佢输捻咗，好笑。喺个 city 嗰度喺个 city 嗰度臭骂佢系嘛？屌你啦！中联办中联办契女，屌你！有乜输喎？你点捻样搞啊？系嘛？ 笑咗 系嘛？屌都可能 知咗嚟笑 啊！可能林姨姨都过唔去咁捻样，一阵间屌你老母，冇可能啊！吹下水啫。咁即系咁其实今日咧我睇翻先。咁今日咧，我哋系 prepare 好多嘢讲嘅。咁有一样嘢咧，我啊好想讲嘅。咁啊，今朝咧喺个 WhatsApp 度咧搞捻到阿峰几副反面咁就，佢就话临近选举就唔想讲吓。大家都知捻到系乜嘢嚟噶，系嘛？ 你讲一啲啦，讲一啲啦。 即系我觉得即系其实即系临近选举就我哋系唔会评论呢啲嘢啦。讲到尾啦，要讲嘅教主一个讲晒，系咪？即系大家觉得点？你中意 unfriend 又好，你觉得唔捻啱听，你屌你乜？你俾 angry 又好，系嘛？你走嚟屌咩喺度骂战又好，系嘛？我系唔肯理鸠你嘅吓、啊。即系总言之。眼前的东西就是眼前的东西，是不是？即是你哪个 endorse 哪个，我们控制不到啊，你这么高大这么大的光环，是不是？即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眼前的做就是今天29号30号31号1234，是不是？几天 啊？三再有六日的，再有六日的，今天是星期日。 即是呼吁大家一人打电话，你找到五票是吧、无论是住哪一区都好，是吧？就一定赢叶普成，是吧？不是五席那么简单，是吧？分分钟九西马宇生入埋，是吧？跟住这个另即除了黄达那张名单之外，排名单第二个都入埋，是吧？你看那里几多席，一个叶普成拿来九席，是吧？你个立法会仲不翻天覆地，啱唔啱？因为我哋而家讲选举嘅，即系除咗呢啲咁样之外咧，系咪都见惯嘅？其实咁多年系咪？即系有啲人喺度留言喺度话，有即系依家最近时报有篇文添，疫情咁样咁我觉得大家要点睇嘅系嘛，就摆个心度算啦。依家吓临近选举唔适宜，即系再继续讲落去吓。即是要睇要讲要听嘅乜都听晒啦，係咪唔再多讲啦呢啲嘢，亦都唔到我哋去讲，係咪即係好简单一样嘢啦。依家其实香港嘅政治气候啊，即係香港嘅政治环境，你讲光谱係越拉越阔嘅，但係阔到点呢？阔到一个地步是开始，即是你一路拉呢，嗰条一路拉又拉呢，嗰个饼又拉又拉呢，是会断，即是好像猜面粉咁样，一路拉呢有弹性的，始终 中间喔、 啊、在中间嗰度连，是吗？即是我唔知大家即是多唔多其实上网打飞机啦，咁我今日第一日上 lecture 嘅，我都好无聊。我第一日上 lecture 嘅咁样，咁因为佢都係做一啲嗰啲雕塑嗰啲咁樣啦，跟住我睇到阿南講一句，阿廖南即係我哋以前舊即係依家嗰個叫合眾維識嘅主持人啦，即係我以前舊拍檔廖南講一句，今次立法會選舉係冇獨派參選，係冇獨派參選，係嘛？陳浩天香港民族黨 因為他被 ban， 所以今次的選舉是沒有獨派參選，係嘛？咁啊，仲有兩分零鐘，你講下。 我想講嘅係，我覺得都係一人只一句， 又唔係呢個地步。我話俾你聽啦，冇可能。 應該係點講咧？我份人咧，真係比較左交啦。即係我覺得 你又唔係左交嘅，你又唔識表達， 唔識表達，即係話有時有啲嘢所謂嘅。即系你啲去到咁重要的关头，系咪应该花啲时间落去？即系将个时间摆喺去拉票嗰个位咧，而唔系再去争论嗰个位咧， 系嘛？ 即系我觉得应该将个时间摆喺去拉票，即系正所谓大家都讲系， 即系各有各做咯， 各自爬山，各自努力啊嘛。 你俾人插，你要谂，你要反省下自己点解俾人插，系咪？ 系啊，即系可能 你唔系仲喺度，仲喺度打飞机。摆个姿态出嚟，系咪？ 即系可能有人话你咁啊，你食咗佢咪算咯。即系其实，即系 都已经去到唔识讲啦， 即系 其实我哋 见到啲人两边两，我见到两边喺度嘈都觉得好无谓嘅。 系我哋一早讲， 我都觉得好无谓嘅。我都知道大家嘈都有道理，但系。但系真系好无谓嘅，我觉得大家都系将个时间摆喺去拉票嗰个位， 做翻自己嘢， 嗰份工作， 做翻自己嘢啦， 唔好再系去再嘈啦，咁就即系嗰句九月四完咗啦，唉，饮得你嘈，都系我饮得你嘈，或者你反面又好，内控又好，咁样 乜都好啦， 系啊，你搲烂块面又好， 啊， 都系啦。 咁啊， 努力咗先啦！你唔努力，而家再即系攞晒啲精力去嘈嘅话，咁就即系可能即系损失嘅可能系自己咯。 嗯 ，OK， 好，咁我哋呢 就下一节再见啦。